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一，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工作日开始了。那么不知道各位朋友哈、您现在的月工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钱？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吧。每年呢，北京市啊，包括其他的省市的人社局和统计局都会发布啊上一个年度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数字是2017年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月8467元，年101599元啊，这是一个整体的数字。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是在这个数字之上之下，还是跟它差不了太远呢？那么金融和 IT 业是稳居前两位啊。金融业的年平均工资是253637元， IT 行业的年平均工资是183183元。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平均工资，也能够看到哈、咱们收入的一个增长。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被平均哈、过去五年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什么呢？2013年是69000，2014年是77000，2015年是85000，2016年是92000，那么2017年是10000多一点。其实也能看到在北京工作收入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收入的变化也应该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价格水平哈、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有人说平均工资只是一回事儿，我们也得看看我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能有多少钱啊，能买几斤肉，能买几斤蛋，能买几平方米的住房呢？其实关注平均工资啊，是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有人说了，说我的工资离这儿远着呢，或者说我的工资啊比这高多了，那么和平均工资有没有关系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请入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徐明红，徐律师来说说这方面的话题。徐律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们的工资不是平均工资所说的这个数啊，有高有低，那平均工资和我们还有关系吗？ 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平均工资的这个变化呢，会影响我们社保的这个缴费基数。之所以这个社保缴费基数，我们都知道它是每年的这个变化的，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进行调整的。所以说直接的影响到的话呢，就是我们各位的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缴费基数。 好，有人说了，我的社保缴多少钱不是和我的工资挂钩的吗？怎么和平均工资挂钩呢？那徐律师您跟大伙儿再细说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和本人的工资是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每年这个一个上限和下限的话，也会结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决定。 就是说你不能交特别少，也不能交到天上去了，想交多少交多少。 对，因为是有上限的。 好，那么上限是多少呢？ 上限的话就是按照它具体的每年的这个规定会有一个，这个我们刚刚社平工资不是调完了吗，马上应该可能一般情况下是每年的七月份就社保缴费基数的这个上限和下限就会出来了。 它都是和这个平均工资有关系的。 对对。 好，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些补偿也应该是和平均工资有关系的。 对，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这个经济补偿，尤其是无论是根据协商一致的情况呢，还是法定的单方用人单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呢，这个对经济补偿基数是有一个规定的。当这个员工的工资超过这个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封顶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平工资调整的时候，如果比如说今年刚好有员工遇到说与单位要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单位单方面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的话，那也可以根据这个刚调整这个数额算一下自己就是说最多能拿到多少的一个经济补偿。 就是说即使闹掰了，也就是这个月平均工资乘以三，是吧？ 但是说这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愿意多出，是可以突破这个上限的。多数情况下单位的话都会以这样的一个，因为不想要拿更多的一个补偿，所以会以这样的一个三倍来跟员工谈，当员工高工资的情况下。 这个三倍指的是算补偿的那个月工资的一个基数啊。 对， 不是说就给三倍就了事了，不管一个月挣多少或者是干了多少年啊，后面还有一个乘以 N 对 年限这么一个。 对对对，因为员工有的工资是很高的，比如说七万啊八万啊是很多的。那如果是在根据法律规定的调节性的话，那这个它是有一个上限的一个封顶的。 是。其实呢，可能和我们很多的朋友有关的就是刚才徐律师所谈到的这个缴费的社保缴费的这个基数啊，因为整个这个平均工资啊往上提高了700多块钱，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社保缴费的基数啊，在那个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缴的就要多一 点。 对，可能要扣的钱要是会更多了。 对，那么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其实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压力也不小。 对， 也不小。那么这是一个惩罚的两头啊，前面这个呢是一个基数，后面那个呢是一个系数，比例啊。那么后面那个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也保持关注哈。实实在在的呢，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发展，那我们社会在进步，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水平的保障啊。但是这中间该怎么来调整，其实也是考验政府、企业啊以及劳动者啊三方智慧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北京职工的平均工资，其实这里面可挖掘的点还有很多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包括金融业和 IT 业，那么实际上呢在全国来看的话呢，从全国的薪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IT 业的薪酬已经超过了金融业，而且是连续两年超过了金融业。所以也能够发现，就是平均工资它只是从一个维度来看大家的收入水平，还有其他的一些维度啊。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节目呢还会制作几期，大家定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职场帮帮团。那今天下面的内容呢要和大家说的是老年人求职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虽然已经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啊退岗不退休，或者是说下岗不退休啊，他们依然呢还是在工作岗位上，依然呢还在为生计啊，为生活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在奋斗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求职或者是雇佣老年人应当注意点什么问题。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啊，四川三台县一名78岁的老奶奶在网上发表了一封求职信，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她的求职信是这么写的：丁奶奶， 78岁，原国营三台丝厂下岗职工，现为维持生计和养老，不给政府添麻烦，不让领导烦心，决定自救，寻找相应工作。特长懂管理，熟悉丝厂所有工种，缫丝、抽线等。性格逆来顺受，善于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从不惹是生非。岗位要求，可从事管理或者纺织厂一线工作。待遇要求，1000元以上，管吃管住。在他的求职信里还声明，因本人年老体弱，患有心脏病、脑血管堵塞的原因造成安全后果的，由本人自负责任，与用人单位无关。那么这位求职老奶奶丁奶奶啊，她身上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病的，每个月的医药费很高。为什么她要出来工作呢？她的退休金维持日常生活还是稍有困难，另外四个子女都是下岗工人，她找工作也是为了减轻家里们孩子的负担。那么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呢，已经有一些单位给她发了应聘通知了啊，也许有一天或者说现在她已经要上岗工作了。那么我们以刚才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位丁奶奶为例的话，如果企业要雇佣丁奶奶的话，要走什么样的程序呢？我们请徐律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据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丁奶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单位与这个丁奶奶建立的这个关系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那这个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实践当中确实也有例外，像山东之前就刚刚出现了一个案例，对于这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呢，他认为也是可以和这个单位建立这个劳动关系的，但这只是例外情况。多数情况下呢，这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并且领取到养老金的，与单位建立的都是劳务关系。 嗯， 那单位要雇佣丁奶奶，这个没有一个特别，就是不需要审批手续，那是一般呢是这个签订这个劳务协议，然后对于劳务关系呢，法律也没有规定一定要求签订书面的，口头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建议呢也还是要签订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嗯，刚才您谈到的几个关键词啊，一个呢是退休年龄，一个是劳务，还有一个是劳动关系。 对， 首先跟大伙儿说说咱们国家是怎么规定这个退休年龄的吧。从一般的哈职工的角度来说的话，好像男女是有别的。 对，要一般情况下的话，这个男性是年满60周岁的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是。 然后女性是从事管理岗位的话呢是55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从事非管理岗位的话是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那不管怎么说哈，丁奶奶她就是当厂长，她也应该退休好些年了。 对 对, 对，已经70多了。 78了啊，那么她也应该领了一些年头的这个养老金了， 对， 是吧？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就是算退休人员。 嗯， 退休人员不能够签劳动合同，这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吗？ 因为劳动合同的一个主体就是劳动法上所保护的这个劳动者，当他这个已经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已经不是一个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了，所以他是无需签订劳动合同的。 其实这里面啊，关于劳动啊，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啊。那广义的概念就是我干活就是劳动啊，是吧？有脑力劳动，有智力这个劳动，有体力劳动啊，是吧？这个可能有这种稍微累一点的，有稍微轻松一点的等等啊。但是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法律术语，就像刚才徐律师所谈到的，它是这个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这个两部法律里面所规定的一种关系啊，叫劳动关系。而这个劳动关系呢，它又跟这个年龄有关。我看这个目前劳动法的这个要求是这么写的哈，16岁到60周岁的人是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 嗯， 啊，超过了这个呢就没有办法形成劳动合同关系。 那么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有什么区别？只是年龄的问题吗？ 劳动关系的话，那它是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就是劳动范围范畴的法律法规的一个调整和规范。那这个劳务关系的话呢，它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受到这个合同法的调整的。 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话，是吧？你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能力的话，你都是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关系的，只要你们双方愿意。 对，在这个年龄，在这个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这个范围之内，首先这是一个主体的一个资格。 当然，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劳动关系。其实大部分上班的朋友来说，职场人签的都是劳动合同。 对对， 还有一部分人签的是这个劳务合同。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位老奶奶，她呢只能签的是这个劳务合同。 对。 那劳务合同的保障是不是就不如劳动合同那么多呢？哎，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即使要签这个劳务合同，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那就以这个企业如果要雇丁奶奶为例的话，他们有哪些需要提前注意的法律风险？ 对于单位而言，雇佣这个老年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这样两个风险。一个是我们考虑到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一个这样身体素质和年龄各方面的一个原因，他的这个劳动能力是有所下降的。那单位最好就是要确认他招进来的时候呢，这个老年人他是能够符合单位目前的一个用工需求。比如说不会这个经常的生病，因为单位如果招用这个员工的话，肯定是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如果因为身体的原因经常生病啊，请假啊，肯定对单位这样一个用工也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管理不便的这样一个风险。还有一个也是因为他们这个人身安全健康各方面的一个考虑，老年人相对于我们这一个正常的这个劳动者，可能这个患病和发生意外的这个几率会更高。那发生了相当一个意外的时候呢，那单位也要注意，就是根据情况区分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承担。 刚才呢我们是从法律的角度啊，从概率的角度跟大家来说，如果雇佣老年人需要注意点什么法律风险。其实老年人去单位工作啊，也是能够给单位带来很多额外的价值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年轻人所不具备的啊。我们先说说远的，再说说近的啊。我手里有一资料啊，有一位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空姐，她的名字叫做贝特纳什。她工作了多少年呢？他工作的这些年头，光美国总统就换了11个了。他是1957年11月开始担任空中服务员，也就是空姐。那现在大家算算啊，60多年的这个空姐经历了。那么他当时当空姐的时候，机票才12美元一张。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啊。那么他经历过的这个航空公司，可能比咱们啊这个说的夸张一点啊，可能他过的桥比咱们走的路还要多。他经历过好几次航空公司破产以及无数次罢工，但是他最后啊都坚持下来了。其实在美国啊，对于飞行员的退休年龄是有限制的，65岁，但是对于空中服务员来说没有法律限制，所以他就一直干到了现在啊。他经常飞的一条线路是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啊，华盛顿到波士顿，所以呢美国人也把这条线称为贝特纳什线，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啊。那么而且我以前看到一些这个资料，就是最早坐飞机啊，那也是在美国是属于高消费人群或者是一些富豪啊政界人士才能坐的。另外呢，飞机里面啊服务员不是很多，所以服务员呢要负责给大家啊把吃的上，有的时候还要给大家切块啊，把肉切了。另外还有些服务员还要负责给乘客点烟，最早飞机里是可以抽烟的啊。但是这些呢都没有影响到他啊，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工作里面都有快乐也都有艰辛，但是呢你工作的时间越长，你受到的这个肯定越多，自然你可能会形成一种正向激励，干的也就越来越好啊。那回到我们眼巴前儿，也想跟徐律师探讨探讨，这个我们在提纲里没写过啊。 比如说在你们这个行业，律师行业，是不是年纪越大越吃香？ 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我们其实它是有一个巅峰期，我们前两天培训的时候还有说到，之后的话呢，它是逐渐的会有一个这样下坡路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律师跟医生大家的感觉一样，可能年龄大的呢更让大家会去信任，觉得说接手过的处理过的案子更多，觉得这个律师经验的话是更丰富，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互联网已经深入到我们这个各行各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其实年轻律师呢，那接触到各方面信息，利用现在各种现代的工具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啊，也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会比这个年长的律师接受能力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年长的律师是这个很新潮的，甚至有很多这个新的这个软件啊，新的这个功能啊，我们都不知道，是我们这个年长的律师去告诉我们的。所以确实是这个在这个律师行业，应该是就是年龄大的这个律师呢，更容易被大家所信任，但是也确实是因为但是大到一定年龄之后呢，也是因为这个无论是身体啊，还是包括本人的一个经历啊，包括这个律师你也知道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可能到达他本人的一个身体一方临界值之后呢，其实慢慢之后的话是有所这个能力各方面的是有所这个减弱的。 是，当然他人无完人嘛， 对 啊，人非圣贤啊， 对。 但是呢，其实年纪越大，他其实在某些岗位当中也是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 对， 你比如说他的这个经验是吧，他的资源是吧，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啊，甚至是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些理解，可能有的会上升到一些理论啊的阶段啊，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这恐怕是某些年轻的或者说后来的管理人员他所 所无法替代。就像您刚才说了，说他可能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要多，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也有些单位他愿意雇佣老年人啊。当然这老年人呢也分两种，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专业技术人员，他可能也有一些呢就是他在某个岗位他干了一段时间，对于这些岗位比较了解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人放心，人实实在在的啊。从不缺勤啊，从不早退啊，从不这个那个的，没有太多的名堂。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丁老太太她自己写的这个求职信一样啊，她这个写的稍微有点是谦虚啊啊。 我觉得很实在，好像写的。 你看这也符合那一代人，那一代人因为其实也经过了很多啊这个社会的变动啊，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惹是生非。也就是说好管理呗，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 对， 当然他写的呢是稍微有一点点 可能真正的用起来的话可能不见得完全是像他说的这样。 对，也不完全真的是逆来顺受啊，该有的权益还是要保护的。 对，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多的毛病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么多个性化的要求。 对， 因为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集体化的管理生产的环境当中过来的，所以说每个人都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一样哈，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在哪里给你哈使劲儿。所以说雇佣老年朋友呢应当来说有风险，但是呢也有好处。那有人问了说，那为什么劳动法啊劳动合同法不直接把这个年龄上限取消，你看美国不就没有这个年龄上限吗，美国没有退休年龄的要求啊啊，为什么要咱们设一个限制呢？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是考虑的这个劳动者身体健康劳动技能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各方面下降的一个因素，而且还要就是结合考虑到很多因素，包括我们这个退休养老制度，而且还要考虑到一个就业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老年人就是还一直在工作岗位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年轻人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这些大学生也要有一个这个就业的问题。我觉得是国家是综合了很多方面的一个考量因素设定了这样的一个退休年龄，包括我们现在不是也要说这个退休年龄之后的话可能也会这个有所延长吗？ 那么如果超了这个年龄又想要去工作的话， 该保护的权益还是要保护的，对不对？ 对， 你比如说你这工作环境不能太恶劣吧， 嗯， 是不是？你不能老让人家特别的辛苦，工作没有休息的时间吧，等等嘛，你这个环境至少空气得干净吧，噪音得符合国家标准吧，等等哈。那么又不能签劳动这个合同啊，但是呢，刚才徐律师所说这个，那劳务合同还是可以签的呀，对不对？ 嗯， 那在签这个劳务合同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点什么？有哪些法律是可以适用于保护这样一类人群的？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劳务关系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建立的这样的一种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那呢它是受这个合同法所调整的，那我们就本着这样合同法的这样一个诚实信用原则和这个去约定双方的具体的一个这个权利义务，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务报酬，然后这个工作的一个工作地点，包括一个大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什么时候支付这个劳务报酬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是都是可以在这个劳务协议里面去约定的。 嗯，最最重要就是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是吧？ 对对对、 啊，工资以什么样的形式发，是吧？ 对， 工资构成， 嗯， 包括呢就是什么时候发， 嗯， 你让我在哪里工作， 对， 啊，工作时间是多久， 对，什么时候发，就是说通过什么形式，是现金啊，还是这个通过打卡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去约定。 啊，这些都要约定哈、啊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啊，其实就是你去干什么，哎，这个也很重要啊，别人随随便便，因为我们知道劳动合同当中有一种争议，就是你老给我调岗， 对对对， 我不同意你也给我调了，最后就让我走人啊！这种方式其实，在劳动合同当中出现啊。那么在劳务合同当中要不要约定？包括就是你给不给我上保险啊？很多人问，那我去那干活有没有保险啊？哎，这是我们下半段要跟大家聊的一些话题，以及老年如果在工作当中发生意外事故了，受伤了身体。那么雇佣方要不要承担责任，又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来说说退休了找工作，稍后见。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持续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大家外出请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退休了找工作。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徐明红徐律师。徐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徐律师呢曾经在企业啊做过法务方面的工作，那现在呢又在一线啊从事律师方面的工作，应该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个用工主体的甲乙双方哈、啊，以及哈、啊、从法律的角度啊，如何来解决双方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退休了找工作啊。刚才上半段我们已经说到了，由于这个咱们国家的法律的这个规定啊，超过了退休年龄的话呢，是不能够和用人单位签这个劳动合同的啊。那当然，您在具备这个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和用人单位是可以签劳动合同，也可以签劳务合同，只要你们双方愿意啊就可以哈、啊。只要满足这个您有这个劳动能力以及啊年龄方面的这个要求就可以。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说呢，大部分如果真的要去单位工作，签的都是这个劳务合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合同里面约定的除了工资啊和工作地点之外，工作内容也很重要。应该怎么签这个劳务合同啊？包括，雇佣单位要不要给我们上保险呢？哎，下面我们和徐律师来聊聊这两方面的话题啊。 是这样，就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在法律规定里呢，它是有必备的条款，包括这个工资数额、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但是这个老年人与单位签订的这个劳务关系，签订的这个劳务协议，其实是没有一个规定你必须要签什么，必须要就是哪些有必备条款的。所以说呢，这个是遵循劳动合同法上的一个意思自治原则，看这个单位 和老年人他双方的一个约定。那本着保护老年人这样一个权益的一个角度的话呢，我们建议对这个工作内容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约定，那避免这个单位去安排这个老人去从事一些高强度高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根据他们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是很难承受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了，这也是对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吧。 嗯，但这个也是双方意思的， 对，意思自治。对，如果单位这边的话觉得说从单位的一个角度考虑啊，他可能会不同意写这个条款的话呢，那双方可能也就约定不进去了。 嗯，对，你可以不来，对吧？ 对， 其实这中间呢有一个谁占主动性的问题。 对， 比如说单位离不开这位退休的老专家， 嗯， 那么可能专家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权。 对， 可是呢反过来，如果这位退休的老年人呢特别想要这份工作啊，缺钱或者说呢想要干点事情的话，那么单位呢就拥有这个主动权，所以这个中间的内容是可以谈的。 对， 但是呢怎么谈还是可以借助于劳动合同法，或者说一些正规的劳动合同。 实践中一般都是单位会提及，就是提供这样一个版本，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劳务人员签订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对于老年人的一个提醒的话，就是说也不要不看呢，就是直接签，还是要具体到一些条款，觉得说自己做不到或者不适合自己的话，那也要就正常的跟单位提出来。因为你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可以就是说我们不签这一条，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签字确认了，那就双方我们就达成了一个约定，你之后的话如果做不到，那就涉及到一个这个违约的一个问题了。 嗯，那么前一段时间啊，各个地方都在出台这个最低工资的标准啊，我们知道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是要有这个要求的，就是你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 对， 那么劳务合同有这个要求吗？ 那也是因为这个最低工资也是基于这样劳动法，对于劳动法律规范的话，对于劳动者这样的一个保护，那还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劳务关系的话它就已经不是再是劳动关系，所以这个最低工资的话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但实际上是 没有强制性了。 对对，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老奶奶找工作啊，她只要求1000块钱的工资，就1000元起，1000元我也可以接受，1001也没有问题，管吃住就行。那如果有单位雇他的话呢，也不违法。 对，这是基于双方一个意思自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一个原则。 嗯。 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劳动合同当中啊，对于这个劳动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嗯。 你不能1天24小时工作23小时，对吧？天天上班，这也是不合法理和情理的。那么在这个劳务合同当中，对于工作时间，会参照劳动合同吗？ 我觉得这主要是基于单位的也是一个用工的一个管理，包括这个他雇佣的这个老人他是在一个什么工作岗位上。 嗯， 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单位晚上这个看大门或者是打更的这些大爷的话，那他的工作时间的话可能就是只能是说是晚上。那根据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可以提前约定好，比如说确实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各方面原因需要这个请病假的，那要提前跟这个单位说，我好做好这个调班，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具体这个流程上程序上的问题都可以来约定。 嗯，是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哈，您所在的单位和所居住的小区的这个传达室啊，有多少是可以称为大爷的人是吧？年龄其实刚才说了，有的时候呢是优势，有的时候也有法律风险在里面。你比如说咱们雇佣一位退休的大爷做这个传达室的这个工作，那是非常可靠的，是吧？因为大爷那个眼睛都很毒，是不是啊？ 很热心 啊，也心肠也很好，非常的这个负责任啊，但凡有什么可疑分子都逃脱不了他们的这个眼睛是不是 朝阳群众是吧？ 哎，你看，但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要值夜班啊， 对， 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状况来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身体啊未必扛得住，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啊，这个有点什么不舒服的话，那单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这也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就聊到下面这个内容，要不要给签劳务合同的人上保险。 这个首先这个问题呢分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社会保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常的这样一个劳动者单位给我们缴纳的这样一个社会保险呢，它是依托于这个劳动关系而建立的。目前的话是工伤保险还不能够脱离劳动关系而就是缴纳这个工伤保险，所以想为这个老人想上这个社会保险甚至工伤保险这个实践当中是不太可能能够这个做到的。 换句话说就是退了休的再去工作的话企业没有办法为你上， 对， 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 无 险。 对， 对，是哪怕是他想上可能也很难上。 嗯， 是这样的。那确实只要是他在工作当中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危险啊或出现伤害的这个可能。 对， 那依据我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就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这里的雇主也就指的是我们单位，也就是说即使是这个老人退休了的老年人在这个工作当中遭受这个人身损害的，那这个单位的话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对于单位而言，我正常的这个劳动者如果受到了工伤，我可以这个工伤保险去帮我这个赔付相关的这个费用，那这个老年人我又上不了这个工伤保险，那怎么办？所以说呢一般就是建议单位呢为这个老年人购买这个商业保险，从而呢来这个减轻自己的这个出现相关意外的话能支付这个一定的这个赔偿费用。 嗯，商业保险呢看保额是吧， 对， 也看它具体保的是什么样的意外情况。 对， 对， 对， 对， 这个反正企业也要掏一点钱 啊。是的， 嗯，要掏点钱。但是你看我们一开始所谈到那位丁奶奶的例子啊，她自己写了一个免责声明是吧， 嗯， 因为我患的这些心脑血管的一些病造成的安全后果我自己负担，和用人单位无关。 嗯， 那么如果退休的朋友为了获得一份工作签了这么一份免责声明，单位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吗？ 嗯，即使是我认为即使是签了这样的一个免责声明，那当真这个老人真的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发生这个人身损害的话，那单位还是需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这个责任，只不过要区分看看单位是否有过错。 嗯， 根据这个过错的一个大小来酌情来承担这个责任。 嗯，换句话说即使老人家签了这个免责声明了， 嗯， 那最后又发生一些意外，不管是自己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说发生了一些这个 其他的 原因，比如说灯掉下来了啊，对吧？ 嗯， 走路没小心，摔着了等等。那么这还得一事一议。 对，看单位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个过错。 嗯，是，即使说啊，以前我们经常啊说这个消费者啊逛商场啊，逛商场呢，这个地刚擦过，还有点水渍。消费者呢可能也没留神啊，这个看手机呢咔摔倒了，摔了一个这个大马趴，造成了一定的后果。 嗯， 那其实到法院之后呢，法院还是会判这个商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对， 嗯，其实就是看看有没有过错。 对，是根据一个具体的包括受伤了当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形，像您说的是他自己的原因啊，还是来自这个第三人啊，还是因为或者是其他这个外力所致的，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形，而且看这个单位是不是有这个过错。 对，这个恐怕也是影响很多单位想雇佣老年人的一个 对 因素。 对，嗯嗯， 实际上呢就是说刨去那些有专业技能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资源的老年人来说的话呢，一般他们要求的薪酬都不是很高，或者说呢会低于现在这些在职人群的这个薪酬。 嗯，对， 嗯， 但是单位其实有些时候想这个雇佣老年人也是从经济成本上的一个考虑，尤其是一些可能是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说觉得雇佣老年人的话费用上可能会更低。但是这里就是说也是这个提醒一下这个单位，那是这个可能劳务费没有很多，但是也要考虑到如果一旦出现这些意外伤害的话，那可能这个赔有可能这个赔偿 常费用是不会太少的，也要考虑进去。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说建议可能单位呢被老人这个买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咱们说了也根据保额它的费用的话也不一样，那也是这个些都是需要单位去根据自己的实际一个用工情况去衡量的。 对，像这个保险可能最便宜的就是这个意外险了。 对，而且它还分具体的一个保额，而且还看你在什么情况下出险的话它赔付，就是保险公司它这个本身设置这个条件也是很多的，也要仔细的去看。 是，但是呢其实在社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还是有很多老年朋友哈在工作的， 对， 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返聘。返聘这是咱们这个底下聊哈，底下说，那具体到法律关系您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返聘的话一般就是指的话这个老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已经也办理了这个退休手续之后还继续在原来的这个单位工作的，我们一般的话称为这个退休返聘。实际上呢它建立的还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还是一个劳务关系。 就是你原来在这个单位服务了几十年，那都是劳动关系。 对 啊，或者你没有签劳动合同，就是算是那种聘用合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关系吧， 或者是人事 啊，人事关系。对，在事业单位啊等等啊，但是你一旦退了休了再回到这个单位工作， 对，哪怕可能工作内容各方面都没有变，但是因为你已经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那跟单位之间建立的就是劳务关系， 劳务关系了啊，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内容了。 对， 是，所以说呢如果有朋友啊打算返聘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点，企业给不给我们把保险，买什么样的保险，公司是怎么个发法，是吧？另外呢就是我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时间啊是什么，以及啊就是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啊，我们是应该基于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都要问清楚。 对， 我手里还有一个资料说的是美国哈，这个美国的一个统计呢，截止到2010年啊，这个数据可能在变化，在2010年的时候，75岁以上仍在工作的老人，妇女是 3.9%， 男士是 8.6%， 70岁到74岁仍在工作的呢，女士是 13.5%， 男士是 20.9%。好，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的数字，就是65岁到69岁啊，这个阶段其实是作为很多中国人来说已经退休了啊。妇女在工作的比例是 26.4， 男士在工作的比例是 38.8、 还是很多的。 对，就是除了75岁以上人在工作的数量略有减少之外，从65到74岁之间在工作的人群啊，都超过了2000年和1990年，也就是说每十年这样的一个数字都在上升，也就是说大家退休的时间哈越来越晚了。不过在美国呢，他们这个虽然没有退休年龄的这种强制要求，但是呢有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要求。第一个标准就是65岁，到65岁之后才有资格享受由政府提供的老人医疗保险。那么美国老人到65岁以后至少在医疗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服务啊，没有后顾之忧。另外一个标准是66岁，到达66岁以后才有资格领取全额的社会保障金。那么如果你想提前领也可以啊，最早可以提前到62岁，但是呢得打折啊，这就是美国的一些基本情况啊。那么有人统计了美国人啊早退休和退休之后，或者说达到那个年龄之后啊，还在工作的人的原因都有哪些？早退的原因主要是和雇主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还有家庭财务有关啊，比如说失业、讨厌工作啊，退休金已经非常多了啊，还有就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家人等等，这是一些美国人早退休的原因。那么，退休比规划时间晚的人呢？他们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比如说缺钱，还有呢就是雇主提供刚才我们所说的医疗保险和福利，还有就是喜欢工作，喜欢工作。当然呢美国的少数岗位对于年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职业外交官、警察、消防队员等， 在合同当中啊，对年龄就是有一定的要求啊，其他的行业都没有必须退休的这个年龄标准。现在美国退休年龄一般都是在67岁左右啊，这是国外的一个现状。其实也能够看到我们身边呢，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在工作这种现象也绝对不在少数了哈。 对， 也有趋晚趋迟的这么一种现象出现哈。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再工作那么几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哈，但是基于之前对于法律的不了解，没有签劳务合同，没有签任何的协议啊，一旦发生一些纠纷，比如说拖欠工资了，我们该怎么来维权呢？ 首先呢，其实在这个老人以这个单位建立的这个劳务关系的情况下呢，其实他这个就不能叫做工资了，而是说劳务报酬， 了， 或者是劳务费。所以说他如果去主张他维护他自这方这个权利的话，那就可以去法院起诉这个单位，要求这个单位支付呢拖欠的这个劳务费和劳务报酬。这是一种他就是维权的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如果拖欠工资啊，是可以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举报的呀，是不是？ 对， 也可以跟工会反映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去仲裁啊，去法院起诉啊等等。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拖欠工资。 对，而且主要是这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 对。 如果是拖欠劳务费的话。 对，那就只能是说是按照我们这个合同法相关的这样一个去调整，就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某公司请歌星参加他们的开业庆典是吧，说好的唱一首歌50000块啊，结果不给，拖了好久，这歌星只能找一个律师或者自己啊去 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起诉。 因为他这个也是典型的这种一次性的嘛，也是这种劳务，就是他唱歌相当于他提供一种劳务。 劳务。 那给他这个50000块钱就是他的这个劳务报酬。 对，是的啊。所以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退休的 对 朋友们去工作是一样的。 对对。 是一样的。那事实上呢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一些机构，特别是一些公益组织，他们是愿意为老年朋友服务的，包括这个权益的这个维护，有一些专注于做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公益机构啊，他们可能就会愿意接这样的一些案子。那么你遇到这个拖欠劳务费的问题，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也许不花钱就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 对，寻求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吧。 对，这比歌星就好一点。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退休了找工作啊。其实在我们身边还真的有很多，你目测他的年龄应该是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这样一些长者，他们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也希望听众朋友给予他们工作更多的支持和肯定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徐律师，你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在这个老年人工作方面？ 我觉得现在其实刚刚像刚刚说到了这个老年人就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出来工作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很多的。然后我觉得说一个是说老年人要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法律意识，尽量呢与这个单位呢要签订这个书面的这个劳务协议，如果今后真的是出现这个单位拖欠劳务报酬的情况的话，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据去举证，要不然的话自己手边的话是合同也没有，然后如果之前劳务费是发的是现金的话，那可能即使我们去法院起诉的话，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方面也是一个难点。然后还有就是说要相关的一些在这个劳务协议里面约定的内容的话呢，自己都要清清楚楚的确认，看自己是否是真的能做到，看看单位能不能给他购买相关的这个商务保险，为商业保险为他这个提供一个保障。 是，也要特别提醒老年朋友们哈，如果工作内容相对危险一些，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控，那么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对，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是的啊，还有就是一些短期的这个劳务工哈，那么如果你不签协议的话，最好也找一个第三方哈，能够见证。曾经啊，我们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呢，请了几个人去给他摘核桃。摘核桃，虽然去摘的人呢不是老年人，但是在摘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摔伤，那结果呢请他去摘的那个人啊 就否认了，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为什么在这儿啊，我没请过你们给我摘核桃啊。哎，这个官司后来就很难打，幸好呢后来也找到了这种见证人啊等等啊，从证人的角度啊给予了一定的这个支持，要不然的话吃了哑巴亏，还没有人啊能够帮到你。所以说既然是这个劳务合同嘛，它有短期的也有这个时间这个长一点的，如果说不签协议或者说就是口头上的协议的话呢，也一定要保留好一些比如说短信微信的证据以及旁人的啊这种证人和证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谢谢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徐明红律师的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活动又开始了，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